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5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内地和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及债券通昨日正式上线试运营，这是继沪港通、深港通之后，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据民政部消息，截至到昨天的9时，此轮强降雨已导致南方8省份33人死亡，15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188.9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3日对外公布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明确针对分享经济拟出台的各项市场准入、监管措施，必须事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充分开展咨询评估。7月3日上午9点，香港与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中的向北通在香港交易所上线试运行。债券通开通第一个交易日，共有19家报价机构、70家境外机构达成142笔，共70.48亿元的交易。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协和医院外科巨匠钟守先教授每周一上午在河北燕达医院普外科出诊。钟守先教授，中央保健专家，长期担任协和医院大外科主任工作，特长为腹部外科良恶性疾病治疗，尤其擅长肝胆胰外科及疑难杂症的诊治，被誉为我国胰腺疾病外科鼻祖。预约电话400-898-1120，400-898-1120。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3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火热七月怎能持久错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装好

有多少年少青春无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白白，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还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一想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只剩若能执着这件事花的爱，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用一生去爱，你就是我一生所爱。 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过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也有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落下着沙，别再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让你的伤心。

是不明白，太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呵护，反而连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那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的承诺多恐怖，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不怪我太渴望得到 或者是爱情的里面，过去拥有你，现在没有你，未来也没有。拥有只是短暂，离开却是永远。忘了安静，可是觉得自己心里面却是疯疯癫癫。因为我就是我，不要觉得没心没肺，只是觉得很多事情看开了而已。很多时候，对方还在原地安安静静的等待，你却已经忘记曾经来到这里了。在感情里面，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心里就是这样。 在水里，在火里，我的爱不变不移，就算是等到回去，我也追到失去失去。在风里，在雨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我绝对毫不犹豫，为你披上我的外衣。你让我看好想你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

喜欢的人在对方的痛苦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喜欢和爱是有非常大的区别，就要看自己怎么样的去印证，印证自己的重量。如果你的心门只有他的指纹才能打开，那该多好。此刻天空在划过一只流星，哪怕没有期望没有愿望，至少也让我们看到他曾经如此的动人漂亮。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最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听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迷茫，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听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听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迷茫，已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心碎。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不忘记他，已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么。若你碰到他， 的抽纸烟的如你碰到的 Bye. 江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组织实施防空警报市民的通知。市民同志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规定，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军区批准，7月7号为全省防空警报市民日。防空警报市民的具体时间为7月7号10时至10时30分。我市防空警报市民的具体范围包括三河市东市区及燕郊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增强全民的人防意识和国防观念，进一步规范防空警报设备设施的管理，检验人民防空预警能力，同时通过防空警报市民，强化人民群众和和平环境下的居安思危意识，促进人防建设。因此，广大市民要保持平稳心态，维护好市民期间的工作生活秩序，确保全市防空警报市民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清晨亦或傍晚，在小区林间小路上悠闲漫步，看微风掠过树梢，听溪水潺潺声响，畅快地呼吸着弥漫着青草的清新空气，与最真实的自我悄然对话。广东惠州深圳东进站的首站城市，深圳半小时生活圈，畅享南站便捷交通，交通城市成熟配套。新美东园惠湾中心区园林大宅，90至118平私室居住空间，让与水相依的居住梦想成为现实。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穿过一抹身是雪春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都来听呀。 跟着我开始浮上爱情跳跃仪，所有的拆迁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你我该当他的体育专辑。跟着我继续浮上爱情跳跃儿，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天都是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宠着他一颗心柔情似水，一时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我爱情跳跃3456期，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着误会。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它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心碎你碎碎抱怨，就给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被摧毁。关于那爱情讲了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问神仙伴侣问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颠倒是非，得力的时候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放任他心碎你碎碎抱怨，送给他一颗心柔情似水，虚实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永不说再见。 我觉得在生活中可以给自己做一个约定，如果回头我就会拥抱结束这一切，可是如果始终没有回头，那我们也是无能为力。这也可以用在爱情的里面，我想说告诉他我爱，可是想开口说多爱，但是在开口前眼泪可能就会流下来，嘴巴就会封住，所以什么都不要说，自己才是自己最好的听众。 总会听清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谁不曾为了情感长情短，苦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早就明白可我心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又此刻难。从右边到底有多远？我们会不会变成失望？我拼命的追，学着去飞，又怎能追上你的？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谁不曾为了情感长粗短，苦望过尽世事无辜的脸，早就明白可以心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又此刻难。我拼命的追寻。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生活需要张弛有度，抽空给心情放个假吧。你可以到三河的生态旅游区享受田园乐趣，也可以到温泉度假中心放松身心，或者到高尔夫球场显示一下身手，都是放慢生活、涵养身心的不错选择。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作为京津冀养老的试点机构的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近日收到了2016年第四季度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床位运营补贴，成为河北省首家，目前也是唯一一家。根据2016年10月31号印发的《京津冀养老服务协同发展试点方案》规定，收住北京籍的老年人京津冀试点机构，按北京老年人的身体情况，以每床每月300元至500元标准进行补贴，补贴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形式发放。燕达国际健康城下属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由于毗邻北京的地理优势，95%的入住养老人员为北京籍老人，目前有床位2300多张已经住满。2011年正式运营以来，积极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发挥试点带头作用，成为北京籍老人养老的首选之地，是国内最早运营的超大规模医养结合型全程化持续照护养老社区。北京市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落地河北，表明制约跨区域养老的政策瓶颈被打破，京津冀养老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作为河北省第一家收到北京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的燕郊燕达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将会进一步提高承接北京养老服务的能力，创新探索养老服务理念和模式，打造京津冀养老服务品牌，缓解北京一床难求的养老压力。据了解，燕达金色年华养护中心2期项目正在建设中，预计2018年将陆续开放投入运营，届时将成为国内首家医养结合型的万人养老社区。陈庄小学位于黄庄镇，服务于周边张白塔、毛坟等7个自然村。2009年至2010年，政府投资800万元对学校进行了整体改造。改造后的陈庄小学完全可以媲美城市学校，校园环境整洁优美，功能分区科学，各项设施齐全，现代气息浓郁，能够完全满足教育教学的需求。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为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陈庄小学一方面以三德三观教育为突破口，着力推进教师职业价值认同，培养教师正确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使科学向上的思想先导引领全校的教风和校风。另一方面，学校还积极以教育科研为抓手，大力实施教育业务提升工程，让教师在立足岗位抓教学的同时，延展视野，面向长远，研讨教育整体或某一领域的未来。会读书不读死书，爱学习均衡发展，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为目的，陈庄小学在全校制度性地推出了各类校本课程，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每天制定读书计划，定期举行读书节活动，提高了学生们的读书兴趣，写作、演讲、绘画、科研创新等，为学生们提供了全面施展才华的舞台。琴棋书画兴趣小组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提供了平台，让每个学生都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感悟知识，享受快乐。历经60余年的发展，今天的陈庄小学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师资强大，治学严谨，管理科学，特色鲜明，被社会广泛赞誉为学生的乐园，人才的摇篮。

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G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北京参保人持北京医保卡，可在燕达医院直接结算。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光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新乐库。 大家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女神主播，告诉我你对音乐的感受。忙了一个上午的你，是时候放下紧张的工作，给自己一个更轻松的时间。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纪念库，两个小时，咱们一起出发。 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像风筝拉不来。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像风筝拉不来。我唱歌太高也不矮，眼神看起来有点窄。每当俊男美女走过来，我就会浑身不自在。虽然尴尬的爱不是特别帅，很奇怪，爱有人爱，当初是小声的大声喊，我最勇敢。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强。只有我最摇摆呀，只有我最摇摆，像风筝拉不来。只要夜幕一被拉开，音乐的节奏响起来，随便把自己摆一摆，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很奇怪，没有人爱。当初是小声的大方麦，现在是我最勇敢。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没有人比我帅。只有我最摇摆，只有我最摇摆。

摔跤吧爸爸开头有个情节，国家级摔跤选手一直希望自己能生个儿子，结果呢产房传出喜讯，生的是女孩，他的表情非常失望。而让他更加失望的是，这样的情况之后连续发生了三次，他又生了三个，全是女孩，终究没有迎来事业的接班人。 亲爱的，我亲爱的，眼花冷落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注情伤， 我假装听不懂，

癌到底是不是重男轻女呢？有没有是真的有直男癌这样的倾向呢？在综艺节目《大牌驾到》已经访谈里啊，面对华少希望再生一个儿子嘛这样的提问呢，他本人的回答是：我觉得无所谓吧，我没有重男轻女。但即便是当事人亲口坦诚，也架不住一些人的脑补。 问候的温馨，微笑的暖意，多少幸福随时间呼吸，浓浓的人情，淡淡的悲喜，多少故事把回忆牵起，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珍惜，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的回眸，一生的约定，虽让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长聚散的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永远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偶尔会偷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值得去珍惜。关怀的叮咛，祝福的珍惜，留下温暖带牵挂惊喜，一次的回眸，一生的约定，岁月让它越沉淀越美丽。所谓人生如戏，长聚散的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偶尔会偷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去珍惜。所谓人生如戏，长聚散和分离，有多少人能唱进你心里？我们都应该清醒，有人住在心里，有牵挂其实是一种福气。所谓人生如戏，有谁懂得聆听？偶尔会偷看，会温热眼睛。原来有些思念是越来越清晰，时间教会我们的值得去珍惜。

声是写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们都为你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你很特别，每一个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捉追，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泪你愿意谁？喜欢看你紧紧皱眉，着我的笑对，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多一步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半笑不对，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奇怪的直觉，错误的定位，对你爱爱爱爱，我有点胆怯。 想象在一个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推行，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三胎的2017年，一个公众形象良好，堪称是好爸爸，堪称是模范家庭的这样一个家庭，生三胎被脑补为被逼迫，难道在他们眼中，作为黄磊多年伴侣的孙俪，只是旧社会无灵魂无思想的生育机器吗？ 爹爹